概念之中。生而至于，就从这类观念出发来规定这一概念。但这样一来，有罪责又被推回到对权益要求加以结算、找补这类操劳活动的领域中去了。只有首先从根本上寻为此在的罪责存在，以及从此在的存在方式来把握罪责观念，才能澄清未必牵涉欠债与权利伤害之类的罪责现象。要达到这一目标，有罪责的这一观念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形式化，直到摆脱对操劳共处的流俗的罪责现象的牵涉。罪责观念不仅必须越过结算这种操劳的领域脱颖而出，而且也必须解脱与应当及法规的牵涉，即并不止那因违反应当与法规的要求而承担罪责。因为即使在这里，罪责仍必定被规定为缺欠，即欠缺那应当存在与能够存在的东西，但欠缺说的不是现成存在，欠缺之为某种应当事物的不现成存在，是关于现成事物的一种存在规定性。生存按其本质而言，不可能是在这种意义上缺欠任何东西，这并非因为生存是圆满的，而是因为其存在性质始终有别于一切现成性。然而在有罪责观念中有着不的性质，如果有罪责能规定生存，那就由此生出一个存在论问题来，如何从生存论上澄清这一不的不知特性。再则，有罪责观念还包含有作为的根据存在，这一点在有责于这一罪责概念中是以未经分辨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从而我们把有罪责的生存论观念从形式上规定为作为一种由不的规定的存在之根据性的存在，这就是说是一种不知状态的根据。以生存论上加以领会的罪责概念为基础的不这一观念，排除了和某种可能的或被要求的现成事物的牵涉，此在不一般的就不应以某种现成事物或通行事物来衡量，不该由不是他自己所示的或不是以他的方式即生存方式存在的事物来衡量。如果是这样，那么也就不再可能参照是某种缺陷的根据这一提法，而把作为根据的存在者结算为有所缺陷，不能简简单单的把某种以此在方式引起的缺陷，把某种要求的不满足归算到原因的有所缺陷上去。是的根据所具有的不知特性必须等同于根据于它自它发源的缺失物的不知特性，根据无需反过来从根据它的东西那里才能得到它的不知状态。但包含在其中的就是有罪责并非作为某种欠债的结果出现，相反，欠债只是根据于一种原始的有罪责才成为可能，能够在此在的存在中展示出这样一回事儿。它在生存论上是怎样才能可能的？此在的存在是操心，操心包括实际的被抛，生存即筹划与沉沦。作为存在者，此在是被抛的此在，它不是被他自己带入他的此的。作为存在者，此在被规定为这样一种能在，他听到了他自身，但他却不是作为他自身把自己给予本己的。生存者的此在从不回到其被抛境况后面去，以便能把这一他存在且不得不存在从他自身存在割舍掉，并把他引入此。但被抛境况并非挂在此在身后好似随此在发生的，事实上落到此在身上却又能从他身上脱落的事件，实则只要此在存在，此在作为操心就总是他的他存在且不得不存在，此在委托给了这个存在者，他只有作为他所示的存在者才能生存。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此在生存着就是他仍在的根据，虽然此在不曾自己设置这根据。 但它依稀在这根据的重量上，而情绪把这重量作为负担向此在公开出来。那么此在如何作为这种被抛的根据而存在？只是这样，他向着他被抛入的种种可能性筹划自身，自身自为自身，不得不为自身设置他的根据，这自身却绝不能控制着根据，而是不得不生存着接受根据性的存在，去作为本己的被抛的根据存在，这就是能在。而操心就是为这一能在而操心，此在是作为根据的存在者，也就是说他作为被抛的此在生存着，作为这一存在者，此在始终落在他的种种可能性之后，此在在生存上从不在他的根据之前存在，而一向只出自这根据并作为这根据存在，从而作为根据性的存在就等于说从根本上从不控制最本己的存在，这一步属于被抛境况的生存论意义。此在这一存在者作为根据，其本身就是他本身的一种不知状态。不知状态绝不意味着不现成状态，不现成存在，不实存。他所意指的不组建着此在的被抛境况这一存在，这一不的不知特性在生存论上规定自己为此在自身以存在者的方式存在着，此在作为自身而是被抛的存在者，为了作为根据而存在，此在离脱根据，它不是以通过它本身的方式，而是以屈就它本身的方式脱离根据，并非只有当此在存在的根据源于本己的筹划之时，此在才本身的是这根据。情况却是此在作为本身存在就是根据的存在，根据总只是这样一种存在者的根据，这种存在者的存在不得不接受作为根据的存在，此在生存着是他的根据，这也就是说此在从种种可能性领会自己，他就是这样领会着自身的被抛的存在者，但其中就含有此在向来就以能在的方式处在这种或那种可能性之中，他始终不是另一种可能性，在生存的筹划中他已放弃了那一种可能性。筹划不仅作为向来被抛的筹划是由根据性的存在的不知状态规定的，而且筹划之为筹划，其本身本质上就是具有不幸的，这种规定却又绝不意指无结果或无价值这一类存在者层次上的性质，而是筹划活动的存在结构的生存论组建因素。这里所指的不幸属于此在面对其生存上的诸可能性的自由存在，但自由仅在于选择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说在于把不曾也不能选择其他可能性这回事儿承担起来。在被抛境况的结构中，也像在筹划的结构中一样，本质上有着一种不知状态，这种不知状态是在沉沦中的非本真的此在的不知状态之所以可能的根据，而此在一向总以作为这一沉沦实际存在着。就其本质而言，操心本身至始至终贯穿着不知状态，从而作为被抛的筹划，此在的存在即操心就等于说是不知状态具有不幸的根据，而这意味着此在之为此在就是有罪责的。苟若从生存论上讲，却乎可以从形式上把罪责规定为不知状态的根据性的存在。生存论上的不知状态绝不具有缺失的性质，好像说相对于某种设置好了但在此在中未被达到的理想而有什么缺陷，情况倒是先于此在能够加以筹划并且多半达到了一切，这一存在者的存在作为筹划已经是不的，从而这一不知状态也就不是偶或呈现在此在身上，好像它是一种晦暗不明的性质赋予此在，而当此在有了足够的进步就能予以排除似的。虽然如此，这一生存论上的不知状态的不幸的存在论意义却仍晦暗不明。但说到一般的不知存在论本质， 情况也是一样。存在论与逻辑学对不的作用一向寄予厚望，从而也零碎片段地使不的种种可能性映入眼帘。然而他们却不曾从存在论上揭开不本身。存在论过去曾发现这个不摆在那里，于是就使用它，但每一个不都这样不言而喻地意味着匮乏意义上的否定因素吗？不的肯定性难道仅在于组建者过度吗？为什么所有的辩证法都躲避到否定性中，却不辩证的论证这类东西本身，甚至不能把它作为问题确定下来呢？人们可曾把不的存在论起源变成问题了吗？或哪怕先行对不的